1987年开拍的电视系列片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就是由他亲自拍摄并担任主持的。1990年，他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歌曲《小丑》，凭借诙谐幽默的表演征服了电视机前的观众，被全国人民所熟悉。2000年，林峰又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，这一次他和黄宏表演了一个小品《小站故事》，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片段。 俺真的是从台湾来的，俺回老家就是要修这条路的呀。 胡说，这条路是我修的， 是俺谭家设计的。 真的啊？ 你回家看你娘，俺也回家看俺娘啊。大地震以后，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。 是你，你记不记啊？哎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刚才误会了，别着急，我给你拼一下，你别，这还差一块，就差这块台湾了，你看。 哎，走了， 大哥啊，别着急，这报纸拿着路上看。刚才的事真是对不起呀，大哥。 过去了， 你别着急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许多报纸都有报道。这儿有，这儿有， 谢谢。 这儿还有， 谢谢。 拿着，路上看。儿子走得再远，心里边也是惦记妈呀。我的妈呀，那个大哥，哎、那个钱， 钱， 哎，这真是我还不好意思说，大哥钱， 钱。 前面火车进站了，知道吗？ 哦， 大哥。 哎， 哎呀，他还不明白，得台湾人民带好吧？ 知道了， 给你老娘带好吧？ 谢谢了。 他给他老娘带好，我给我娘带啥呀？ 老弟，欠。 大哥，拿着吧。 老弟啊，俺知道你挣点钱不容易。 大哥，我知道你们不缺钱，可多少是个意思。我们受灾的时候，你们不是也给过钱吗？ 那都是应该的。 大哥，拿着吧。 不信， 你听我说。别人的钱都能收，我们的钱怎么就不能收呢？别忘了，咱是一奶同胞啊！ 对啊，一个娘，50多年了。俺娘还是乡音不改，80多岁了，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。一想到老家，她就掉眼泪。 大哥，这点钱就算我孝敬老娘的，你跟她说，在家乡。他还有个儿子。 好，兄弟，你也给你娘说，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， 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 鞠躬了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说一说娱乐圈的这些个光头明星。著名的相声演员陈寒柏是侯耀文的得意弟子之一，他留光头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的一次出丑。陈寒柏长得少年老相，很年轻的时候呢，头发就越来越少，后来只能戴着假发登台演出。有一年冬天，陈寒柏在冰坡上不小心摔倒了，

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？撕掉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唤醒自己，也就不再难过。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说些什么？你爱不爱我？撕掉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唤醒自己，也就不再难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嗯，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各位回到与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聊一聊娱乐圈的这些光头明星们。在乐坛还有两位光头歌手，一个是孙国庆，另外一个就是光头李静。孙国庆现在的身份是知名歌手和主持人了，他的光头造型也是他的招牌。孙国庆的哥哥孙宇曾经展示过孙国庆小时候的照片，那时候孙国庆的头发还很正常，后来他得了一次伤寒，高烧持续40多天才退，头发从此开始变少了。后来孙国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选择了光头，这样他光头的形象也成了大家记住他的一个特征。说到这儿呢，来听一首孙国庆演唱的经典歌曲《梅》。 梅，你是否记得4年前的匿名情书？你曾经笑着对我提起，你是否记得我给你的长命铜锁？他已经送给亲戚。你曾经拒绝和我打一把伞， 你替我织过那四平针。